那么为什么他们决定不要孩子呢 ？In the old days， 大家注意这个呢说法，记好，一般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说法，在旧社会，大家不要翻译成在古老的日子里，在旧社会呢，中国人是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尽可能的多要孩子 ，as many as possible， 可数名词的尽可能多 ，as much as possible 是不可数名词的，这个尽可能多 ，some still do not do 代表了上面的动词 have。As many as possible. 有些人到今天为止还是在超生。 Some people prefer to devote all their energy to their career or to pursue their own interests and travel. And others see so many problems in the world that they refuse to bring children into such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好，下面看，有些人呢 prefer to do something. 这是我们这一课要学到的一个非常重点的词汇，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经典词汇来学习。 prefer， 大家记好它的第一用法呢，那就是和动名词连用， prefer doing something to doing something， 喜欢做某事而不喜欢做另外一件事，喜欢做的事呢加在 prefer 之后，不喜欢做的事呢加在 to 之后。那么除此之外呢， prefer 还有另外一种用法，那就是喜欢做某事不喜欢做另外一件事，除了动名词也可以采用不定式， prefer to do something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注意 rather than 后面是要求不带 to 的不定式， preferto do something rather than do something， 而且在美国英语中呢，有了书上的特殊用法， prefer to do something 就表示喜欢做某事，而且有时大家在日常的交流中、翻译中、写作中，大家不要把这个喜欢总是用 like、love， 其实除了这两个词之外呢， prefer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有些人呢，喜欢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事业上，或者是追求自己的理想，甚至出去旅游， devote one's energyto something 表示把精力投在什么什么之上，甚至有时呢我们可以说 devote A to B， 把 A 事物投入在 B 事物之中，那么 devote 的名词就变作 devotion 执着。好了，那么其他人呢，因为这些人呀不想要孩子的人呢，他们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出现，所以他们拒绝把孩子带到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来。 bring somebody into 加上地点表示把某人带入某地，而这个 refuse 是一个中性词表示拒绝，一般在英语中我们说非常严厉的拒绝，没有礼貌的拒绝， turn somebody down turn somebody away。那么如果我们说委婉的拒绝，婉言谢绝，则要使用动词 decline， 因此 refuse to do something 它是一个中性词，没有情感意义。 It's understandable， 这是可以理解的。 I know in China you have to control your population， but I have a question about this. Abortion seems like a cruel way to do it。 好了， B 回答道，在中国呢，我们知道你们要是控制人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 Abortion seems like a cruel way to do it。 注意这里提到了这个堕胎啊，就是人工流产，似乎是一种很残酷的方法，这里有一个固定的短语，记好， seem like 表示似乎是什么什么样的，加名词。 Of course abortion is the last choice. We try to avoid pregnancyusing preventive methods。 好了，看第一句 abortion is the last choice， 大家当然你翻译成堕胎是最后的选择也不能算错，其实我们在翻译时要注意翻译的美感，这个 last choice 最好把它译作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而做出的选择，我们呢尽量采用，注意避孕应该怎么表示， avoid pregnancy 避孕，那么使用一些预防的方法，注意 using preventive method 下划线，这个 using 其实前面省略了介词 by， 大家注意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伴随状语，而要理解为方式状语， by doing something 通过做某事的方法，通过预防的方法来避免怀孕，那么只有这个 by 和 using 连用时， by 是可以被省略的，而和其他动名词连用时， by 则是不可以被省略的。 It is fine to use these other methods, but I still think abortion is a cruel thing to do. 好了，又出现了一个我们老生常谈的语法现象， it 做形式主语， to do something, to use these other methods, 这是一个真实的主语。好了，那么用其他的方法呢也很好，但是我依然认为这个堕胎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注意 to do 它是一个后置定语。 It's a hard choice.But we must consider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people. we have such a large population. We must control it strictly, or our society truly cannot survive. 这确实是很难做出选择的。好了 we must consider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people. 注意 consider something for somebody, 表示为某人考虑某事。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的考虑生活的质量。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注意在英语中一般我们表示人口的多少呢要用 large, 多 small, 则表示少。而且呢人口是可数的。A large population, 人口很多。A small population, 人口很少。好了我们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否则我们的社会无法生存下去。大家注意 or 后面往往要添加一个否定句表示否则怎么怎么样。 How do you persuade people to have an abortion? 好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语法现象那就是 persu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说服某人做某事那你怎么说服人去做人工流产去堕胎呢 persuad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说服某人做某事这是一个表示结果的动词确实说服了当然有时我们为了加强语气会怎么办呢大家千万不要用副词去加强语气而是要通过词形或者某些词性的变化 persuade somebody into doing something,这表示说服某人做某事的一种带了情感色彩的加强语气的说法。 Most families are willing because once they think about it, they realize it is better both for their family and for the society. 好了，大多数家庭呢都很愿意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 once they think about it,Once, 大家注意啊 ,once 在做动词时可以表示如果。如果考虑一下他们就会意识到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来说 ,it is better to do what. 这里的 it, 大家就不要理解成是这个所谓的形式主语了。这里的 it 指的就是 abortion, 人工流产于人于己都是有利的。 由此可见计划生育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还是非常重要的。好这一课呢我们就先学到这儿。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请吴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今天的语法项目 好了大家看今天的这个语法标题是 capitalization 大写那就是说呀大写其实是往往我们中国人在学英语时很有可能忽略的一个问题好多人认为大小写是无所谓的其实这个大小写呢会导致词的含义的变化所以我们今天看大小写的书上给我们罗列出的第一类也就是句首放在句首的词呢第一个字母一定要大写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了第二呢那就是诗歌第一行的第一个字母也必须大写第三类大家要标一个重点符号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专有名词必须大写比如说给出的 Richard Weekly 这表示的是周报 Governor Thumper Governor 表示人的头衔官职时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物第一个字母也必须大写那么有时表示一些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第一个字母也必须大写比如说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这是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征服了希腊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欧洲以及北非地区 The Atlantic Ocean 大西洋所以我们说这些专有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其次呢下面第四项大家也记好那就是说表示这个一些谚语啊还有一些这个书籍的名称啊书籍中主人公的这个名称啊甚至电影的名称呀、啊、大家都要把它进行大写。下面看第五类第五类那就是人的头衔作为单独的这个呼语所谓这个呼语呢就是称谓时它必须要大写比如说 mother,Father, 叫你的父母时第一个字母要大写是吧再比如说 Doctor, 博士医生那这个头衔呢也必须大写。第六类呢那就是书信的开头的第一个字母和结尾结束语的第一个字母也必须大写。第七类那就是缩写必须要大写。比如说有哪些缩写呢比如说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么这些字母呢是靠首字母缩略法形成的词也必须大写 看来关于英语学习呢吴老师有太多的话要和大家说了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吴老师负责讲解的最后一课张道真自学英语第四册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请吴老师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几句话 感谢大家呢，用了这么长的时间，也花了这么多的精力，一直在听我讲解张道真英语第四册的单数课。那么呢，最后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下，这个英语的学习呢，是一个持之以恒的过程，不是说大家学完了四册就已经学到的英语的最巅峰。其实我们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不是一个终止。那么大家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呢，最好能够把我们所讲过的课的所有的内容呢捋顺一遍，不光捋顺，而且要加以实际的应用，记到脑子里，作为一个你接下来提高英语的基础。最后呢，希望大家在今后的英语学习中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好，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记住吴老师所说的话的。好，非常感谢吴老师，同时呢，也感谢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收听。Goodbye, everyone. Catch you later.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朋友您好，现在是俄语300句节目时间，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善蓉蓉。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это говорит Ольга.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俄语300句。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谈谈时间表示法。 Сегодня мы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над тем, как выражать время. 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49页，先听一段对话，复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да? Тепло. 20-23 градуса тепла. Уже сейчас на улице 18 градусов. А что обещали по радио? Сказали, что будет тепло, но днем ожидаются дожди. Вернее, переменная облачность.По области, возможно, кратковременные дожди. Дождь – это хорошо для цветов и урожая. И для детей. 在对话中我们复习了天气的说法。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对话。 Какая сегодня будет погода? Тепло. 20-23 градуса тепла. Уже сейчас на улице плюс 18. А что обещали по радио? Сказали, что будет тепло, но днем ожидаются дожди. Вернее, переменная облачность. По области, возможно, кратковременные дожди. Дождь – это хорошо для цветов и урожая. И для детей. 在对话中出现了几个数字。我们今天的内容也和数字有关系。请大家把教科书翻到53页。谈到时间，通常我们会听到的问题是 Который час сейчас? 现在几点了？ Который час сейчас? 同样的意思也可以这样表达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времени?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времени? 俄语中小时用 час 表示，分钟用 minuta 表示，在和不同数字连用时час 和 minuta 会变成不同形式。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Сейчас два часа. Сейчас два часа. 现在两点钟。 Сейчас 10 часов 30 минут. Сейчас 10 часов 30 минут. 现在10:30。час 在与234连用时变成 часа， 而和其他数词连用时变成 часов。 例如 два часа, три часа, четыре часа, шесть часов,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десять часов。 30分钟用俄语说就是 30 минут. 30分钟也可以用 половина 表示，即通常我们所说的半小时。例如10:30可以说 Сейчас 10 часов с половиной. 也可以这样说 Сейчас половина 11-го. 11-го 是顺序数词 11-й 的第二格。用顺序数词表示时间要比汉语中的小时多一个数。例如9:30用顺序数词表示就是 Сейчас половина десятого. 口语中可以简单的说 Сейчас полдесятого. Сейчас полдесятого. 一般当分钟数小于30分时，可以采用这种顺序数词第二格的用法。另外，在口语中 ，час 和 минута 经常会省略。例如， 8:20可以这样说： 8:20。 汉语中，我们有时用差几分几点表示时间，俄语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请听下面的句子。 Сейчас без пяти десять. 现在是差5:10. Без 是前置词，要求第二格。 Сейчас без пяти десять. 现在让我们把刚才学过的这几个句子串起来说一下。Который час сейчас? Сейчас 2:00. Сколько сейчас времени? Сейчас 10:30.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на ваших часах? На моих часах 5:10. 我们先复习到这里。刚才我们所学的都是纯时间表示法。表示在几点钟时，需要在表示时间的词组前面加上前置词 в。例如 6:00, 10:00, 在6点钟，在10点钟。 Обычно я встаю в 6:00, а ложусь спать в 10:00. 通常我6点起床，10点睡觉。 Обычно я встаю в 6:00, а ложусь спать в 10:00. Обычно я встаю в 6:00.А ложусь спать в 10:00. 有时我们只需了解大概时间，例如在午饭前，用俄语说就是 до обеда, до обеда. До 是要求第二格的前置词，它可以和一些表示时间界限的名词连用，表示在什么什么之前，比如 до обедаYa обычно дома. 午饭前我一般在家。До обеда 也可以表示上午。 До обеда я обычно дома. До обеда я обычно дома. 表示经过多少时间，俄语中用前置词 через 表示。例如 через 20 минут. 过20分钟。或者20分钟以后。 Поезд прибывает через 20 минут. 火车过20分钟到站。 Поезд прибывает через 20 минут. Поезд прибывает через 20 минут. 用前置词 без 加上数词组成的词组，也可以表示在什么时候，回答 когда 的问题。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句子。 Я подъеду к вам без 5:10. 我差5:10到您那儿。 Я подъеду к вам без 5:10. 当表示更长的时间，例如几天、几个月、几年时，都可以用数词加上名词的词组表示。例如下面这个句子。 Прошло уже 2 месяца, как я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我到莫斯科已经2个月了。 Прошло уже 2 месяца, как я приехал в Москву. 今天我们学习了时间表示法，请大家课后复习一下本课的语法，名词复数第二格的构成。因为在时间表示法中，名词复数第二格很常用。 Наш урок оконче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друзья. До следующей встречи. 听众朋友，今天的俄语300句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俄语300句节目每周五的7:20和22:20播出，欢迎您连续收听。再会。